次的面，说着神秘喜悦。如果说我们依然想念，说不定在眼前是另外情节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1:00。小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喜迎八方宾客，煎炒烹炸皆妙，笑味四海嘉宾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4月28日星期五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。新修订的北京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规定已于本月的19日发布实施。按照新的奖励规定，举报人需实名举报，最高可奖励50,000元。即武汉交通违法有奖举报的范围将由原来的3类违法行为扩大至7类，包括客车超载、机动车闯红灯、逆行和加塞等。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118层观光厅26日起正式开放，游客可从位于上海中心西北角上海之巅售票厅购买门票。扬州市26日出台文件，对游客推出全面优惠服务计划，包括主要的景点门票实行阶段性的优惠，推出主要景区间免费公交，设立先行赔付制度等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成为索尼克卡丁车，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3305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三河珠宝城5月聚会狂欢，4月29日至5月3日，全场黄金零折旧、零损耗、零差价升级换新，钻石彩金享70折，满额更有液晶电视、iPad 等好礼送不停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不精巧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

动人的眼神，你带给我幸福和快乐。我是你最深爱的那个，我的爱绝对是永恒，做什么都值得爱上了一个人。 心 水，嫉妒让我爱得沉醉，毫无保留，不知道后悔。你能不能体会真情可贵？没有与你伤悲，爱情像难受的覆水，常常来路走得太憔悴，你只留下我收拾这一切，让你的吻留着余味，忘了曾经爱过谁，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。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，爱的潮水已经退，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。 情冷暖相知，欢迎来到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4月28号星期五，农历4月初三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夜间晴，最低气温13度，明天白天晴，最高气温32度。廊坊明天晴，最高气温33度。首都北京明天多云，最高气温32度。临近的天津明天晴转多云，最高气温32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 另外，明天就是劳动节假期了，我适合首都北京不限行。我们都喜欢吃的火锅是高热量的食品，而且或者麻或者辣，口味比较重。那咽喉食道一般只能忍受50度的温度，如果摄入太烫的食物就会损伤黏膜，而火锅浓汤的温度可高达120度，取出来就吃的话很容易烫伤食道黏膜，尤其是火锅配啤酒，一热一凉双重攻击咽喉，很容易引发咽喉不适。所以呢，吃火锅的时候捞出来之后一定要晾一晾再吃，不然会造成你感觉不到的伤害。感谢收听《天若有情》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成为索尼克卡丁车，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330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比亚迪汽车强势入驻三河地区，全系车型零利润促销，近日有好礼相送。购车热线0316-3088-066，地址102国道173号铁路东侧。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引领者。 美在人间。 我的心里有一首歌，常常会在这样一个时候响起，你听。 太美丽的爱情让人措手不及，我的爱才放弃，你远远离去。太勇敢的爱情，为你流血的心，爱像泡沫。 我听到了一首歌，也是一种心情。 对，没错，你的心情我的歌， 你的心情我的歌。 云跟风说，风跟我说，我能向谁说？ 不想从前，不谈未来，我为谁等待？不要。 南方天空飘着北方。

云烟，祝福感觉心就像天空般晴朗。这是初次的感觉，好像天空般晴朗，只因那春天般的女人，她温暖我的心。我爱这精彩的世界，交织着太多的悲喜。我爱这精彩的电影，如梦幻如童话。你让我感觉到力量，曾在我心中的伤痛，如过眼的云烟，初次感觉，心就像天空般晴朗，初次。感觉心就像天空般晴朗。 Don't

天一点爱恋，一夜一点思念。我们不再相信谎言，不再需要蜜语甜言。一天一点爱恋，一夜一点思念。虽然已经总有誓言，让我可以期待永远。 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，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？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，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。晒去了多愁善感的你， 谁看了你的日记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。从前总是很小心，问我借半块橡皮，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。那时候天总是很蓝，日子总过得太慢，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，转眼就各奔东西。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，谁让你爱哭的你，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，谁把它丢在风里。想给他讲痛着的你，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，谁爱你爱哭的你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想和孩子学游泳，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，初学班、亲子班、私教班火爆招生中，专业的教学，优雅的环境，先进的净化设备，包教包会，办卡更有精彩优惠，3129-2223129-333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4月28日星期五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。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，明确到2020年全面推进医联体建设，形成较为完善的医联体政策体系。26日上午，我国第二艘航母在大连成功下水。这艘航母由我国自行研制，目前主船体已经完成了建造，动力、电力等主要系统设备已经安装到位。上海机场集团26日表示，国产大飞机 C919 已完成了首飞前的相关准备，计划5月上旬择机首飞。铁路总公司近日表示，将尽快搭建向社会开放的高铁餐饮供应信息服务平台，将任内外符合条件的餐饮产品在同一互联网平台明码亮制标价，供旅客自主选择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Thank you. 怀中，将你的失落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。 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多情岁月 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 但只 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别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一陌路，醉一步，过分为自诉，再一步，就决定胜负，却平白无故退出。当你被他抱住，学会懂得为他哭，把痛苦交给我闭目，用另一种幸福。我们一路都忘了哭，忘了怎么爱上彼此的孤独，会等的放纵，直到所有于事无补。爱怎么开始的，想要结束。我们一路都忘了哭，忘了到对方的世界立足。面子感情不断减重，因为不主观的项目，错误的微不想哭，却硬要你哭。 I'm not afraid to die. 失了主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遥控器。爱情算失了主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打翻不被判出局。目的是你和他的关系，悠悠不能休息，不一样神秘。会让人突然不能呼吸，我需要一个人静一静，究竟什么该放弃。爱情算失了主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遥控器。爱情算失了主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。目的是你和他的关系，悠悠不能休息，故意装神秘。目的是你和他的关系，悠悠不能休息，故意装神秘。 爱情怀疑的烂游戏，位子是要憋着呼吸越空越低，

放不下，依然在天涯，惦记你的心，你的话，人情敌人容易害怕，一提来心散不开，天天盼你来，你是我的心，我的情，把你的爱带来天际。 街头的某种气息，无意间经过，把往日下雨泪勾起，忽然心痛的无法再压抑，原来从未忘记。当时无法为你写的那首歌，

才有渐渐重叠的片刻。白天和黑夜聚焦的没交换，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。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，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。 汗流浃背，不怕生活尝尽苦水，回头只有一回，而思念只有你的笑颜。放了真心在我胸前，盼望一天你会看见，我是真的改变，但没有恋爱要求你等一个位置点。只恨自己爱冒险，把英雄的无畏，伤了心的诺言，到了那天才会复原。我不做大哥好多年，我不爱冰冷的传言，不要逼我想念，不要逼我流泪，我后悔的缠绵。我不做大哥好多年，我只想好好爱一回。

受那么多，可怜的是你，竟一无所有。往事历历如昨，我付出那么多，可怜的是你，竟一无所有。